Galaxy 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桥，一起来听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浩洋诵读的诗人艾青的作品《我爱这土地》。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的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焕月老师。张老师中午好。 主持人你好。 张老师，在直播开始之前，我们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因为今天是风是太大了，看来大家都受到了风的影响。 对，今天风在对北京来讲确实很大。那么昨天晚上这个冷空气过了以后，那么北京今天的风确实很大，尤其是在中午这个时段，那么有一个高空槽正在过境本市，那么这个高空槽还会带来冷空气下来，所以今天中午这个时段，也就是在15点之前，北京这个风都在4-5级，阵风7级，像西部北部山区这些地方的7-8级。 嗯。 那么不光北京的风也大，在天津这个风，我看着阵风也有7-8级，它这个。平均风速都达到5-6级了。 嗯， 那么尤其这个天津，像这个渤海，这个尤其到海上，这个风会更大。 嗯， 那么看来在这个河北的中南部、北部这些地方的风都比较大，所以今天这个在外出旅游啊，这个风啊影响非常大。那么伴随着冷空气进一步的东移南下，北京咱们今天15点之后就转上大晴天了。那么这个风呢，你像这个河北的南部、山东的北部这一带，以及到河南的北部这一带，都会今天风都会比较大。 嗯嗯。 另外在影响在东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不光刮风啊，我看着像辽宁、吉林、黑龙江有些地方，就是今天的傍晚到夜间，像高海拔这些地方还会下雪。 哦。 也有些地方雪还比较大。 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好像应该是今天啊，我们看到。各个区好像在延庆啊、房山有一些山区也飘雪花了，也有下雪。 那个北京的雪是昨天晚上下的。 哦。 昨天17点之后啊，到就是夜里1点， 它和你像西部的这个房山、门头沟啊，还北部地区的延庆啊、怀柔啊、密云这些地方，叫高海拔的山区都下了小雪，有些地方这个雪还比较厚。 嗯， 我看了有个一厘米左右，他们拍的照片。 哦。 那么这不光北京了，这个冷空气被东移南下，东移之后啊，那么东北部地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 像这种情况。那么它有个雪景和大家可以欣赏，但是你要驾车出行，尤其是在夜间，那行驶在高速路上，那可以一定要千万小心。 嗯。 路非常的冰滑，那么有些路段甚至结了冰，那么大家这个驾车一定要慢行，是吧？要注意的情况。 嗯。 那么对于北京来讲和华北地区这个天气，应该是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对全世界来讲呢，现在看来。在美洲这个地方，尤其是北美这个地方，看未来三天这个天气啊，也是有些比较复杂的。你像北美的西部，那么这个地方看来有一个高空岛正在快速的东移，它并且呢很快的与这个飓风迈克尔，它这个外围的这迈克尔的外围环流这个进一步的合并，那么它这个合并以后啊，它这个天气系统会有加强，那么这些地方的雨。和这个风都会比较大，那么也就是在美国的中部和加拿大的南部，那么这些地方有大雨，甚至局部地方有暴雨。 嗯， 再一个在加拿大的东部，那么这个地方就有大到暴雪这么个天气了。 嗯， 那么这个迈克尔很影响非常大。再一个受这个飓风，这个北美洲看这个天气比较复杂，还有一个飓风。塞尔加奥它这个影响在墨西哥的南部、中美洲的西部这些地方也有大到暴雨的天气。 嗯。 再一个看来就是在北美洲和亚洲咱们一个天气的相对来说稍微有点复杂。 那就是去北美旅行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尤其可能有一些自驾的朋友啊。 对对对。 要注意天气变化。 确实是这样的。嗯嗯。这个看来现在欧洲天气啊，看来大部分还是可以的。那么只是在北欧的西部和西欧，那么这些地方有一些小到中雨的天气。是个小到中雨，不光是小到中雨，那么有些海拔稍微高点的地方，像海区，会有雪或者是雨夹雪，这么这种天气。其他的地方天气看来就没有太多的介绍了。那么。就是为了三天，刚才我介绍这些区域啊，那么大家要出行的话，密切地关注再带一些临时天气的一些变化情况。 嗯， 主持人， 好的，谢谢张老师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啊，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今天虽然星期二，本来应该是环球趣闻录，但是呢，我们提前进入到了旅行规划师的环节， 因为有一些事情是迫不及待的。 对， 嗯， 然后也是错过，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的， 真是这样。 欢迎各位光临，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嗯， 刚才说了这个天气的变化，多说一句，国庆节期间我们看到天气非常好啊，全国各地好像都是阳光灿烂的啊。 嗯。 拍照也特别特别的有这样的便利。 朋友圈摄影大赛大家成绩都不错。 但是你看啊，这个假期一过，这个真的是跟大家收心是一样的，突然之间就一下降温了。 是。 降温的过程当中可能还要提醒大家注意，最近几天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可能要去郊区远郊啊，可能要登山啊或者徒步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刚才我们提醒的，尤其是天津山 说到了关于山区这个降雪的问题，我看了一下那个雪，他刚才说不是一厘米厚吗？我一会儿给袁一展示一下，我看到那张图片，那个寺庙前面的那块空地，因为台阶上那个雪厚那个程度啊，哦，我真的觉得是隆冬的那种感觉。 哇！ 而且今天听到的几个景区，比如说百花山的山顶， 灵山 是飘雪花了啊，灵山是已经积雪了。 对对， 所以这地方大家去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增减衣物。 但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地方呢，真的是赶上十一节假日过后，在2018年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就没有法定节假日了 啊。 可是还有一些人他的假期依然预留着没有使用。 嗯， 那在这个两个月当中， 在说谁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抄底的一个机会 啊。 而且很多地方它不仅价格便宜，其实旅行的体验很不错。 对，带着这样的疑问啊，就是到底这个假期在过后有没有朋友有这样的需求，就是自己刚好是能够错峰出行的。另外有一些地方是不是在这个季节就适合旅行，因为我们一冷就会觉得啊，是不是不出门的好了，是吧？ 对对对， 总有这种感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那么欢迎一下今天神秘的嘉宾们，你介绍了半天了， 对， 到底是谁？ 今天这是在旅游行业当中这个问不倒的何鹏。 欢迎何鹏。 哈喽大家好，我是旅游顾问不倒鹏。 何鹏这个来了以后我们就放心多了，因为刚才提到几个疑问呢，在之前他给了一些小小的解释，但是有很多东西我们还是不太明白。 对， 因为一个是错峰出行，在这个时候可能给我的感觉，我身边的人出去的不多，除了我们的旅游达人之外啊，一般好像有这个平时任务比较紧的朋友们还是在岗位上比较多，这个时候是不是旅行的需求就会少一些 啊？对，刚才主持人咱们也提到了，其实从十一过完以后，再一次想在2018年想要过节没有了，这甚至直到2019年的元旦才会有假期。那这样的这个出行安排上，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个旅游行业是有不是那么利好的。那么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尤其是有一些很多的这个航空公司或者是旅行社，他做了全年的包机计划。那么最惨淡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呢？会在10月9号和10号。 啊，9号和10号这两天 放完假的， 对，放完假两天，所有人都要回归到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开始上班的时候，这时候 两天啊， 有没有想过那些10月1号加班，10月2号加班，10月3号加班，加班到10月7号的朋友们，是不是要出去玩一趟了呢？ 对， 所以这样的人还是很少很少很少的。 这是我们多么羡慕的工作啊！ 就是上那个十一假期，黄金周去哪里人最少？去单位啊， 去单位。 对，所以在这样的这些出行需求上，十一假期过后是一个传统旅行社也好，这个航空公司也好，甚至是很多的国内外的酒店也好，我们认为的旅游业的一个短暂的一个小淡季就来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其实如果说真的很聪明的将我们的假期留在了这个时候，那11月份12月份有很多地方都值得您出手了。就比如说近期的东南亚海岛游，无论是去泰国、新 加坡、 印 度尼 西 亚， 唱 情不自禁的就唱起来了呢。这些地方的机票现在往返应该已经回落到1000到2000块。 在节日期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 节日期间的新加坡的机票应该是在6000到8000块，还买不到。 别激动， 吓得我笔都掉了。 对，这一下相当于回落了4到5倍的价格。 真的是， 天 哪！ 对，所以就是这么两天，就是这么两天，这就是可能是假期的一种文化吧。大家都扎堆出行，那真正我们能做到错峰出行的就写这样。那如果这个期间大家去到像泰国，大家规划自己的行程，就是现在在泰国这个目的地上旅游可以分成很多个地方去旅行。前段时间一直很火爆的这个曼谷芭提雅啊，一直很火爆的普吉岛啊，然后这个还有说在这一两年被炒的比较有名声的，像泰国的华星啊，然后还有这个向导啊，对吧？很多的综艺节目在那边有一些取景，所以让更多的中国的客人对泰国这个目的地有更多的了解。这些在这个时间都会很便宜，但是有一个地方就例外了。如果您这个期间要去到清迈，那你会发现它的价格就越来越高。 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因为咱们清迈本身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目的地，而每年从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这些地方直飞清迈的这些旅游线路和航线也是从十一开始慢慢的来增大它的批次。 哦， 所以这个地方它是个单独的存在、 对，在对于泰国来说它是个单独的存在，但是如果您这两天要出门，刚才我说那几个地方您都可以抄到底，再稍微远一点巴厘岛也可以。然后这个前一段时间印度尼西亚不是发生了非常大的这个火山海啸这样的，但是巴厘岛整个和它的这个区域还是相对来说距离非常非常远。 嗯， 大家对地如果对世界地图比较了解的话，你可以看见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特别特别长的一个海岛国家，在赤道上占了得有大拇哥这么截一截， 嗯， 大拇哥这么一截其实很大了，就是真正它在就是前段时间，比如说像美纳多呀，然后那边发生了一些这个海啸和地震，它是影响不到巴厘岛。 嗯， 如果选印度尼西亚的客人可以这时候依然选择去巴厘岛去做一些度假。 嗯， 然后这个刚才有说到新加坡， 嗯， 新加坡是特别受假期价格来这个影响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嗯， 但是新加坡这个国家我都可以说真的是就是这几年为了旅游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建筑啊举动啊，甚至是他们的一些建的主题公园啊，而且新加坡旅游局也是一个非常用心有温度有情怀的一个旅游局，在整个的这个业内也好，在国内也好，大肆的推广新加坡的一些旅游资源。对，所以无论您是就是带孩子去，是度蜜月去，是带老人去，在新加坡这个比较有多元化的原来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啊，这个可能总的国土面积还没有海淀区大的一个国家，你能够找到非常多的资源。 嗯， 那比如说圣淘沙、环球影城，然后这个河间生态园，然后这个海洋公园、海豚乐园， 滨海湾， 对，滨海湾花园都很漂亮。 嗯， 晚上的时候还有一些什么比较有意思的活动，比如它的日落马拉松啊，这些都是 夜间动物园。 哎，对，夜间动物园，这都是新加坡为了打造它的一个旅游多元化的城市一直在做的。我们可以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的国家里边，你可以在河间生态园找到他去用他自己的人工他的这个动植物去仿制出来了世界上四大水域的淡水生物和植物。然后他在夜间动物园里，在那么小小的夜间动物园里，他集中了全球基本上能在夜间出没的一些动物，然后供客人来体验和参观。那这些都是在可以说在很多发达国家他都没有做到这么旅游资源丰富和集中。所以说如果想去这些地方的这个朋友们，可以在接下来这段时间考虑考虑去一趟新加坡。而新加坡的美食也非常好吃，老巴刹那边会有很多新加坡比较当地有特色的。然后呢这个十二道风味应该有很多朋友也看过，去大街上找那个冰激凌包啊，去吃这个海南鸡饭，啊，肉骨茶、咖喱螃蟹都是很好，就是不错的一种美食的体验，而且不用太担心。刚才我说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都不用太担心咱们的语言的问题，因为到当地基本上都会有很多的华人华侨，然后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中文的指示牌，因为其实在东南亚国家里边，咱们算是东南亚最大的 对 这个旅游人口输出国，所以您放心，就是可能您所看到的一半的游客都是跟咱们一样黄皮肤黑眼睛，说的是中文。 刚才说的这个新加坡的多元文化，包括东南亚的这样的一个适合大家在这个季节抄底哈。 对， 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刚才一说第二个疑问。我们在这个季节当中就会来想说这个季节适合哪些地方啊，因为可能全球有不同的这样的区域划分，我们根据温度根据这个季节， 没错没错。 但是我想到东南亚的一个问题，我们经常会提说东南亚分为两个季节，一个叫旱季，一个叫 雨季。 那么如果是进入到这个季节以后，是不是就逐渐的到了它的旱季的 这个 阶段， 没错，它的雨会越来越少。所以它的这个抄底的这个价格也是，你会发现从十月一号这一天开始，它突然就十月十号这一天开始，它可能突然到了一个冰点了。然后从这冰点开始，一直到明年的春节期间，它会从一个 逐渐的上涨 趋势，对，涨到春节是个顶峰。所以越早去这个东南亚的这些海岛国家，东南亚这些沿海国家是越合适的。然后从气候上说，可能从东南亚来分来是这个旱季和雨季，是赤道附近的国家可能都是这么分配的。这是一个海岛，也是说从飞行距离在五个小时到六个小时之间我们能够到达的目的地。刚才可能做了一个简单的推荐，实际上说我们今天北京已经很冷了，然后天但是很明媚，阳光非常的好。其实在北半球跟咱们北京的其实处的这个情况都是一样的，是这个太阳从这个北回归线慢慢往南赤道中间去移，然后慢慢照南回归线，那我们其实就进入北半球进入它的一个秋天和冬天了。那么秋天和冬天 在于北半球的旅游，大家可能我们主持人也说到，就是一冷都不愿意出门了。 嗯， 总有这种感觉。 对， 夏天就是这个热情促使你出门的欲望就会很高。 冬天你就不想动吗？嗯，对。 但实际上，其实还有一个点能够刺激到我们所有的这个客人，就是第一是咱们假期是不是在手里捏着，这一点是咱们提前做的一些计划。但第二点就是能够刺激到我们客人出行的就是价格。 嗯。 现在北半球可能大家也都是这样的想法，慢慢的进入到一个秋冬的季节，那其实去北半球的旅游它的价格也会慢慢的往下再走，尤其是欧洲。 嗯， 欧洲整个的这个大概的这个纬度有比我们稍微高一点的，比我们稍微低一点的，整个都和我们差不太多，跟我们大概有6个小时到7个小时的时差，飞行时间呢是在13个小时左右。然后呢其实欧洲在此时此刻的这个时间，它就跟北京跟上海一样，慢慢的也是在往冬天去过渡。那么随着日照时间每一天慢慢的变短，然后呢我们每天白天的游览时间会慢慢的变短，那么欧洲的旅游大部分也是集中在一些室外的参观，然后比如说我们广场教堂，然后还有一些就森林湖泊都是在室外上去做的。那我们的体感可能会随着自己的这个天气的变冷，这个衣服就慢慢的堆起来了。拍照是不是那么的美丽就会往下放，但是价格呢却越来越美丽了。它这个呢跟东南亚恰恰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就是如果大家去欧洲旅游，可能十一刚过后这一周的价格还不是最低的。因为其实秋天的时候的欧洲，尤其是北欧，特别的美。但是这时候去得穿羽绒服了， 对。 但是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你能够看到在非常旖旎的峡湾之中的这种层林尽染的感觉。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从阔叶林到针叶林再到雪线的一个演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峡湾它本身是由海水倒灌形成的嘛，这片海水它在不涨潮退潮的时候是不交换的，那么很平静很平静，在不起风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波浪。然后我们的就是在夕阳或者在朝阳出现的时候，阳光是金色的。你的金色的雪山倒映在非常平静的湖泊上，就像一面镜子。然后从这儿颜色，你会看见你从天往下看就是蓝色、金色、白色，然后是这个绿色、红色，然后到绿色的水，你会发现镜面里又反过来又是一样的。绿色的水，然后是红色的阔叶林、绿色的针叶林，到上面的白色的雪线、金色的雪顶，然后和倒映着稍微有一点淡绿色，因为倒映处会产生一点颜色的色变，淡绿色的天空。然后咱们坐在那个小船上或者在那个湖泊上，然后随着这种波光粼粼身边这么一吹，然后你自己在这种很像山水画一样的地方的时候，你会真的陶醉在之中。然后如果说山间再留下一些瀑布，飞溅出来一些瀑布，然后在阳光的照射下是一定能出现彩虹的。每一个瀑布我们都能够看到。然后在峡湾的小镇上就会有一些木质结构的红色屋顶的房子。现在这个季节他们那边也会自己烧制他们的这种柴了，木柴，因为还是比较有这古朴的味道，然后冒着袅袅炊烟，然后其实我们就生活在画中了。在这样的地方我们多停留个5天3天，其实都不会觉得时间过得会很快， 而且这个季节是对你刚才描述的这样的画面是最有利的，对吧？ 对，所以的这个在高纬度区域的，就是有这种针叶阔叶的区域的地方，都是在这个时间旅游是最好的。其实国内就会有这样特别好的选择，就像新疆，新疆小瑞士嘛，对吧？那瑞士、北欧、加拿大，加拿大在这个时候就是在十一期间也下了很大很大的雪，然后孟连湖啊、这个贾斯珀啊这些国家公园，现在之前一直就什么冰原大脚车，然后贾斯珀的这个雪山到湖泊都能够，这些风景一下就全都出来了。 所以这些地方是属于说，如果你不是那种特别怕冷的人，然后你又想去感受美景的话，是这个时候的选择是特别好的， 特别好。 再往下可能就天气真的会相对更恶劣一些了， 那可能我们就真的在阿拉斯加里边抱团这个 取暖 了。 但是你刚才说的这方面的，比方说在北欧、在欧洲或者更远一点到加拿大，他们价格在如果跟十一期间和十一之前比，它能相差多少？ 十一期间呢是欧洲产品的旅游，它是慢慢的往下走的一个价格趋势。正常十一期间出发的欧洲旅游啊，我以某一旅行社标准团队来举例子，法国、瑞士、意大利这样的团在北京会很多，每天可能有4-50个这样的团出发。十一期间呢出发的价格可能是在15000到2万 二之间， 嗯， 基本上是这个趋势。从十一以后，它就慢慢的往下走了，一直会走到十二月底、一月底的样子。今年过年是二月初嘛， 嗯， 就走到一月中旬的价格，它最终会降到一万不到，就是可能在八九千块钱就可以走到这样一个欧洲的三国或者四国的行程。 嗯， 然后其实在旅游这个时间段上，大家也可以现在赶着。欧洲有一些国家还不是那么的冷，像刚才我说到的北欧，说到的俄罗斯，说到的加拿大，这几个地方就是十一期间只要您错开之后再去，哇，万一要下一场雪，如果您可能没有就是没有试过那种零下十七八度二十多度的这种感觉，可能第一次去会真的 不适应， 受不了。 嗯， 好，那么我们就着这样的机会，在这个阶段能够抄一部分底啊， 对，抄一部分底。 嗯， 随着价格逐渐的降低，可能我估计要去这个欧美旅行的朋友可能会逐渐增多。另外刚才忘了提一点，就是要到了年底的时候呢，对于欧美来讲还又是一个他们的对他们的一个狂欢的时候。 对对对 对。时间在中午的1:25，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我们今天和鹏在节目当中为各位来推荐，在2018年最后的两个月时间当中，有什么样的机会是可以让你在旅行的方面赚到的。 今天我们也提供一个机会吧，就是如果你有 需求 个性的啊具体的需求问题的话，我们来问问何鹏。 好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联络到我们。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 my darling.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fall. 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峰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的，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京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蟒山层林尽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它低了高门，残影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把一眼山有缘，为一光波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环球旅行家，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稍微做了一个小小调整啊，和大家在节后抓紧时间来看一看有没有抄底的可能，有没有错峰的可能。 可能是肯定有的，就看你有没有这个价。 那就是看我们有没有可能，是吧？来，我们把更多的机会还是留给大家。如果您有各种自己的需求的问题，可以在今天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来跟我们来专家交流一下。 再次欢迎一下何不倒。 旅游顾问何鹏。 哈喽大家好，我是旅游顾问何鹏。 何鹏刚才跟我们游近即远啊，从东南亚开始说起。 对， 其实是把很多可能大家在平时计划当中的热门目的地都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对， 这些介绍呢就是根据在节后错峰可能会大家遇到的这个低价包括可能这个人比较少，这些呢都是有利的条件。但是刚才说到的这些地方呢，做这个排列的时候，我们是从东南亚开始的，然后说到了欧洲，也提到了美洲的一部分，像加拿大，是吧？其实在这些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有可能为大家再补充介绍更多的一些地方，更多的一些机会？因为刚才我在想啊，如果我们从这个季节上来分的话，我们只是提到了北半球以及赤道附近， 对， 是吧？ 对对对，咱们还有一个非常一半啊，这个地球的一半， 对， 还没有跟大家聊。但其实就是刚才说北半球在金秋慢慢的进入冬天，然后南半球正好跟咱们就相反了，季节呢慢慢的就从 这个春天过渡，然后到盛夏，那么正好是一个反季。那其实在南半球的春天就会很有意思，很漂亮，因为春天大家都知道，只要一年四季有四季区分的地方的春天都会开花，对，春天都会开花。 现在我们对比这个季节的话，刚好比如说我们就拿澳大利亚这样的地方来举例子的话，我们现在是处于往深秋过渡，他们现在是往 春天 在走。 对对对， 刚刚好是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 对对对，所以澳大利亚其实它这个国家整体的纬度啊，除了像维多利亚区域的这个墨尔本，它可能冬天会比较冷之外，剩下的像从这个东海岸的北边开始说起，像悉尼啊，那叫坎斯啊，黄金海岸、布里斯班到悉尼，它的常年的气温都不会说有那么的冷。所以北方客人去这个澳大利亚玩，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觉得太舒服了。 对，尤其是在咱们特别热的时候，你可以去澳大利亚避避暑。那现在呢，这个澳大利亚那边的这个气温上啊，应该是在20摄氏度，上上下下这样的，整个一些国家可能有一些区别。在坎斯这边会比较热，大家对坎斯这个目的地了解呢，就可以觉得这是中国的海南岛，澳大利亚的坎斯，它有世界自然遗产两个，一个呢是热带雨林，一个是大堡礁。所以在坎斯大家去游玩的时候，这个可以作为咱们去澳大利亚旅游的第一站 坎斯。 对，然后这个 说多像我上次去的时候基本上就去了坎斯， 然后再住一个离码头比较近的酒店，然后从酒店每一天可能就是出海，我们可以出海玩2到3天。那有很多的船公司大家可以选啊，比如说什么太阳恋人啊、大猫啊，它都是一天的船程带一顿饭 啊。 早上我们在酒店吃饱了，然后呢别吃太饱，因为要坐船，然后坐这个 这个很重要啊， 真的 这个非常重要，很实用的铁。 然后坐这个它是说一般是双体船嘛，然后到这个绿岛啊、外堡啊、摩尔堡礁啊，各种各样的，甚至是这个这个汉密尔顿岛啊，这样的方式去， 可以去这么多的地方的，这么 多的。对，就不同的船公司它有不同的线路。 我们通常可能跟我一样，有很多朋友去只能是选择了其中一条，所以我就始终认为只能是去那个地方。 它实际上是你可以选择，它比较常规的对于中国客人选择的就是在语言上啊，这个团队的这个配套设施上啊，中国客人比较选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这个绿岛。绿岛呢是一个就是很像形象的一个词了，一个绿色的岛，然后呢它其实是有一些沙石啊，有一些植物覆盖在岛上的。我们坐船到那个岛上有一个小的这种廊桥，然后这边呢可以做一些水上项目，然后珊瑚礁的浮潜啊，然后这个玻璃底船啊、半潜水艇啊都可以。然后如果您不愿意的话，可以在沙滩上躺一躺，晒晒太阳。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叫外堡呢，也听的名字也是非常传神的，就是外边的这个一个碉堡，它实际上是一个海上搭建的一个浮台。在这个浮台上面呢，你也可以，就是这个浮台比较搭建的靠这个堡礁，可能要更加临近一点，所以你潜水能看到的一些这个海下生物和这个珊瑚的种类和以及色彩斑斓的程度，要比这个绿岛更深一点。然后但是呢，这地儿就是如果你不潜水，如果你不下水，你在那个堡上容易晃。所以 这是个浮起来的平台。 对，但它那跟着浪就开始一起随波逐流，像海草然后怎么又不知不觉的唱起来了呢？然后这个，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选择。而且就是每年的这个现在已经过了啊，这个之前每年的8月多的时候还能观鲸，8、9月份的时候是可以观鲸的， 现在已经过去了。 现在我们可以往远一点走，也可以观到啊。现在8、9月份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鲸鱼，就是鲸鱼群，就是它其实现在8、9月份是能够看到概率最高的。然后这也可以做一个观鲸的体验，那就是澳大利亚东海岸，其实在坎斯这一个地方大家就可以游览到的。然后像去热带雨林里边，我们可以坐那种丛林的两栖车，水陆两栖车，二战时候的外形，剩下的可能发动机给你换了。然后很有历史的年头，我们穿梭在红树林之中，然后原始森林之中，几千年的这种丛林，然后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深深的沁到的你的肺部的每一根纤毛之中。是真的是很有一种当时觉得自己的肺就不够了，还得多呼吸几口才能走。然后他呢，凯恩斯会有一个缆车在这个丛林里边。然后呢，缆车呢你可以买这种就是好一点的票，它是底下是空的。360度你都可以看。另外一种呢，底下那是封起来的，就只有270度就是内的那个观看的 视野。 赵丹肯定选后者。 嗯，对，恐高是吧？对，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来挑一个适合自己的缆车。然后坎斯那边还有一些丛林生活的一些原始的毛利人在那边， 嗯， 这是一个很特别适合带孩子， 嗯， 去玩的一个地方，很有意思，上山下水的。然后到了这个稍微往南部走一点点呢，就是两座双子之城，一个是黄金海岸，一个是布里斯班。 嗯， 这两个地方呢，就是嗯，我们可以能找到非常多城市的一些建筑，它也是被称为世界上前五名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这边呢就是海岸线，它被称为黄金海岸冲浪者的天堂，也就是说我们每天的这个浪的这个大小是非常适合冲浪者在这里活动的。 嗯， 沙滩呢又很长很绵软，那我们的这个冲浪爱好者就真的是拿一个帆板在绵延70多公里的这个海岸线上随便找一个地儿，你就滑起来就浪起来了。 嗯， 然后当地人生活就是这样，很刺激，可能平时背块板到海边然后玩一玩，一玩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的。 嗯， 然后沿海的这边呢就是很有，就咱们国家还有很多建筑在那里，比如说万达集团就在那里。 嗯， 然后还有很多一些住宅区，它是挨着内湾的，因为内湾的这个风浪会更小，然后那里停了很多的游艇，然后所以是一个非常适合人类居住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它呢有周边有几个比较著名的一些这个旅游的区域啊，比如说如果您想带孩子在这里体验一下主题乐园，梦工厂、华纳世界， 嗯， 都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什么绿灯侠呀、蝙蝠侠呀，然后这种极品飞车的飙车表演啊， 嗯， 然后这个非常好看的这种那个海豚的这种表演啊，都在这边是都可以找得到的。 嗯， 然后还有很有意思呢，是我们从这里出发，可搭乘40多分钟的一个快艇，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双体快艇吧，可以到达莫顿岛。莫顿岛呢，就是说天鹅罗马海豚岛，那里呢。由于工作人员常年积日的投喂，让野生的海豚有了一个每天下午6、7点来这吃饭的习惯。 然后到 岛，对对对，然后呢，到岛上之后，工作人员会先带你这个去上一堂课，告诉你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和海洋环境，然后穿上一些这个防护服。 那个特别好玩，穿上以后特别像一个动画人物，就是整个是一个皮的套子， 一个连体的。对，然后在那里呢，第一个是为了这个保护我们不会被冰冷的海水所刺到嘛。然后因为就是之前还是水温，他们那边不离这个赤道会稍微远一点，水温是有明显的这个季节之分的， 啊，对，凉一点， 然后可以这个保护自己不会被水太凉到。然后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我们不要伤害到海豚， 嗯， 因为人的身上可能有一些处，就是你不知道你的这个手表啊，或者 身上的菌群， 对 对 对， 它也会对你过敏， 对对 对, 对，然后会感染到这个海豚，所以我们要保护好他们，保护好我们。然后呢，他会给你一两条鱼在一个桶里，然后排着队，然后呢，就不同的海豚就特别，他们也海豚也排着队，啊，咱们也排着队，咱们过去喂，那吃饱了海豚也换下一个过来， 还是叫名字是吧？ 啊，对 对 对， 每个海豚有名字， 然后。 谁谁过来了， 一看就是感情深。 对 对，然后去那之后让你体验一下四位野生海豚的这种感觉，而且那个岛上还能有很多的一些项目，比如说还有生活了很多野生的鹈鹕，就那鹈鹕就是那个喉咙这儿长了好大一个囊的那个， 哦， 就是原来， 那个， 对西方国家的时候说孩子是怎么来的，就是一个鹈鹕叼了一个宝宝那么过来， 哦， 就是那个鸟很大，看起来很凶，然后可以还有很多这个就是什么大脚车呀、沙滩车呀、冲沙呀、滑沙、直升机啊。 我觉得你说那个地方生态好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你那个岛上住的时候，你住的那个房子旁边，你一出门，哎，一头小鹿正在你旁边就在你房子那个窗户边上溜达， 对， 然后就是那种仙境一样， 嗯， 啊， 晚上一蜥蜴跑你床上了，也挺仙的， 瞬间童话场景就没了。 然后就是在澳大利亚东，其他的游览区都是在东海岸这边集中会比较多，然后就到了悉尼，悉尼这边呢就是城市会比较多了，它呢主要是，应该是世界，文化遗产是这种。人类建筑史的， 嗯， 就是咱们的悉尼歌剧院， 嗯， 啊，背后还有海港大桥，悉尼也是一个港口城市，去那可以去渔码头上吃一些这个新鲜捕捞上来的海鲜， 嗯， 价格也不会很贵。 然后在那里就是体验当地人一些生活。然后到了这个维多利亚区域，就是墨尔本这边，那可能气候上要更加的要有四季的这种分明了。 嗯， 然后我们去那里呢，就能体验一下就是那种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些看的一些建筑和一些人的生活。 嗯， 其实澳大利亚原来一直是英属的一个这个国家。 嗯， 然后呢，这个到那边呢，你能看到就是可能在英国本土上，你要想找到这么有原始原味的维多利亚区域的一个城市已经很难了。但澳大利亚保存的特别好，它的教堂、它的国会大厦、它的这个它的金矿。就是我们可以甚至说去找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淘金热的时候，在澳大利亚的那些最原始的这种穿着它高顶礼帽、蓬蓬裙和束腰的这些地方，我们去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然后淘一淘金子，可能现在都是更多的是一些参与性的体验，也能找上当地人这种生活。然后喜欢自驾的客人就会从这儿开车。澳大利亚其他区域我不是特别建议大家自驾，因为城市和城市之间离得比较远， 太远了。 然后城市和城市之间路修的不是那么的好。 嗯， 第三呢，就是这个中间这条路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风景。 嗯， 但是到了维多利亚区域的墨尔本就不一样 了。大洋路了， 对，大洋路在这里。 嗯， 我们可以从墨尔本开车4个小时，就是开到十二门徒岩。你能尤其是你开，咱们不要特别早出发，你就到那个十二门徒岩，正好赶上夕阳西下的时候，你过去，你一路上你想着在您的这个右手边就是蔚蓝无际的大海，左手边是延绵不断的山脉，起伏的山脉，公路沿着这个山峰，沿着这个海岸，就这么一直绵延的修上去，很多的这个汽车广告的拍摄地都是在这里。 何鹏每次讲的都是全景的哈， 拍电影 跟一个摄像头一样 的。 现在门徒岩还能看见几个了？ 还有还能看见，对， 都在说 很小很小， 对，慢 慢 的消失， 对，在消失。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澳大利亚这边的这个天气呢，应该大家要留意一下。事实上，它是往暖和在 对 往变， 从春天往夏天。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比我上次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好得多。我上次去刚好是在对，其实是在咱们过完年之后不久， 很热。 那个时候再去的时候就晒的那个就脱皮，就那种感觉。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好吧？小雨刚才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借机让何鹏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他说新加坡刚才提到的。这个地方如果去的话，签证好办吗？需要一些什么材料？ 一看就有孩子家庭。 新加坡的签证办起来是非常简单的。新加坡现在对于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人提供的是叫电子签证。您只需要在相应的领区提供您的护照，提供您的申请表格，提供您的照片。如果您是在职的话，提供一个在职证明。如果您是这个非在职人员的话，提供一个银行的存款证明。就这四样东西，您拍照片电子版发给能办理新加坡签证的中介公司和旅行社就可以了。签证费用大概是在300到350块之间。 嗯， 然后时间呢是在3到5个工作日就能拿到， 很快。 而且新加坡签证办理出来呢是多次签证。 嗯， 基本上北京的客人申请的话会给至少到3个月有效然后多次入境的签证。 嗯，好的，谢谢何鹏详细的介绍。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的经验当中汲取更多的有利大家的条件。 嗯，你们做我们的眼睛哈，在这个最后2个月抓紧时间赶紧去抄一下底。 你说的好悲惨。 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拜拜。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